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6集，魔头大驾光临。傍晚的时候，天山派下来了人找白玉堂。白玉堂听了天山派小徒弟的来意，有些不解。 明日比武，比武就比武，找我去干什么？ 陆峰掌门说，天山派最近死伤惨重，可能会有人找我们麻烦，所以想请太师叔祖去坐镇。 白玉堂皱了皱眉，没说话。展昭在一旁听见了，挺好奇。 哎，天山派再怎么说也是武林第一大门派。十大高手折损了几个，还剩下大半呢，谁那么大胆子来挑衅啊？ 这 说清楚些。 这阵子不知道怎么了，来了不少天山派的仇敌，似乎是要趁着这次的危机联手找天山派晦气。另外还有很多武林数一数二的大帮派来了，好像是想看天山派败个七零八落，然后抢走天下第一门派的宝座。陆峰掌门说情况比较危急，怕出了大事自己压不住场，到时候天山派千秋功业就毁在他手里了。 什么千秋功业？不就是个门派吗？又不是拯救苍生。 太师叔祖，可是输了的话，不是丢天尊面子吗？ 白玉堂皱眉，想起这些江湖争斗就烦。展昭在一旁轻轻拿胳膊一碰他：“ 你猜那个凶手在不在？” 明日什么时候开始比武？ 明日一早就开始了，本来只是自家比武的。观里的人很少一点点，但是那些门派会不会来挑衅，什么时候来，具体就不得而知了。 白玉堂示意自己知道了，让小徒弟回去。此时赵普靠在桌边自言自语： 哎呀，是去碧水潭抓麒麟好呢，还是去看人比武好呢？ 还惦记那麒麟呢？ 那是， 可是林刀已经证明那只是一样暗器，麒麟未必存在，说不定就是一条大鱼。 不会的，水里肯定有东西。 公孙和小四子对视了一眼，赵普神神秘秘的，似乎是在算计些什么的样子。白玉堂忽然低声问展昭： 魔宫里边水性最好的是谁啊？ 那可不少，不过最好的应该是我。 说到这里，展昭突然停顿了一下，白玉堂一挑眉： 是你的哪个前辈？看你的样子都不像是会水的。 这都能看得出来？ 自古猫儿不会水。 猫儿？嗯？ 白玉堂也纳闷，不过展昭的确被封号玉猫，叫个猫儿也蛮贴切。想到这里，白玉堂默默地看了展昭一眼。 猫？ 你敢叫出口试试？ 展昭眼睛都眯起来了。展昭和白玉堂正对视呢，就听到小四子突然开口说话，问公孙问题： 爹爹，什么叫白虎星？ 你从哪儿学来的？ 这里有请禅师范富白虎星转世，客死夫家，猪龙禁止。 公孙愣了愣，歪头看小四子手里捧着的卷宗。没错，他在看卷宗，而不是什么地方志或者民间传说。 这什么衙门判的案啊，还有拿白虎星论罪的？ 赵普拿过卷宗仔细看，因为是要查王门的案件，所以这里的卷宗都是20年前的。小四子那本记载的是一个老太婆状告自己的媳妇是白虎星，克死了他儿子和几乎半个村的人，到最后衙门还真的就判了他进猪笼的死罪。包拯接过赵普递过来的卷宗看完之后直皱眉： 荒唐，怎么会如此荒谬的重判呢？ 包拯叫来了西周知府严厉询问，老知府倒是还记得这件事儿，也非常无奈： 包大人，不是下官乱判罚， 其实这村妇是先被村中街坊进猪笼淹死了，他们先斩后奏，一起来我这里报案，说此女是白虎星转世，如果不淹死将会害死全村人。 你竟然不严惩？ 大人，大人没看全案卷，其实这女子之前嫁过三任丈夫，都在一年之内克死丈夫全家，随后全村大灾，不是瘟疫就是旱涝，弄得整个村子的人都死光了。 也可能只是巧合而已，跟一个女人有什么关系啊？ 当时那个村子已经存在瘟疫的迹象，但是那女人被淹死之后，病灾就一夜之间消除了。这案子很难判，要么将全村的人都以杀人罪关押收监，要么就将案子压下去。当时朝政未稳，我上报上一级州府，被勒令修改卷宗，做出如下判罚。 包拯听后大致有了了解，虽然觉得无奈，但毕竟过去那么久了，且眼下并不关事儿，只是心里有根刺儿，不太舒服。这村妇也未免太可怜了，丧夫、改嫁、白虎星、进猪笼，人生何其坎坷。小四子还是不明白白虎星究竟是什么，就凑到公孙身边。 爹爹， 是不好的话以后啊不准说。 公孙拿了片菊瓤堵住他的嘴，小四子嚼着菊瓤点点头，回头看赵普，赵普拖着下巴，似乎不怎么赞成公孙教小孩的法子，不过也没多说什么。天很快黑了下来，展昭独自在房里躺着，仰脸望着屋顶发呆，正呆着就听到一阵滴滴的嗡嗡声。展昭坐起来，看到床边的烛台上停着一只金色的甲虫。展昭凑过去看了看，皱眉， 不是我一早放走的那只，这是谁了？莫非是蓝姨的？ 展昭觉得古怪，伸手将那只虫子拖起来看了看，就看到金色的壳下边是一对黑色的翅膀。展昭一惊，噌的就跳起来，披上外衣冲出房门，先在院子里左右看了看，没发现异样就窜上墙头，那只虫子正从他身后飞上来，展昭跟着就赶紧追出去了。而此时就是那么巧，白玉堂也睡不着，正在院子里望着星空发呆，就看到展昭很快的一闪翻墙出了院子，觉得有些奇怪。白玉堂犹豫，他跟不跟呢？在想的时候，他已经跃上了墙头，就见漆黑的夜幕下，街道上雾气昭昭的，展昭飞快地往碧水山的方向跑，随后上了山。 展昭不认路，大半夜的上天山干什么？ 想吧，白玉堂还是追了出去，倒不是说跟踪他，而是心想着一会儿在山里可别迷了路。白玉堂离得远，可没看到展昭并不是一个人乱跑，而是有一只金鞘子带路呢。其实展昭也挺纳闷的，这虫子一路将他带上山，一直跑，这方向似乎是朝着碧水潭去的。 那人大半夜怎么在天山派的碧水潭出现呢？ 虫子停下来的地方真的就在碧水潭对面的一棵树上，而此时展昭已经看到了不远处的凉亭里边坐着两个人，一个一身蓝色裙子，十分的显眼，是今早见到的蓝狐狸，而另一个身形高大瘦削，一身黑衣，坐在蓝狐狸旁边，单手托着下巴，正朝着展昭的方向。虽然夜色中那人也坐在亭子里，没有被月光照射到的漆黑角落，但是那双眼睛还是异常清晰，没有绝顶的内力根本不可能做到。展昭二话没说， 直接扑向亭子，那黑衣人笑得开怀，张开双手想要接住，不过展昭可没扑一个满怀，而是窜到他身后，一把掐住他两只耳朵。 你来干什么？ 哎呀，痛啊痛啊痛啊， 你干嘛来这里？ 都不叫人的。 展昭做事要掐他脖子，黑衣人一把抓住他手腕子，摸了摸，皱了皱眉。 瘦了，保证不给你吃饱啊。 我不知道吃的有多饱。 展昭抽回手，顺手抓了那黑衣人的头发瞧了瞧，放下往他身边一坐。 天亮就回家啊，别在这儿待着。 为什么？ 碍手碍脚的。 黑衣人一偏头靠在展昭胳膊上，可怜巴巴搂着他胳膊蹭来蹭去。 你怎么嫌弃你外公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